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，管家帮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老公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还记得2015年上映的《开心麻花》第一部国产喜剧影片《夏洛特烦恼》吗？作为穿越电影，《夏洛特烦恼》无疑是成功的。第二部影片《驴得水》是《开心麻花》目前电影中水花最小的，但却是最引人深思的。第三部影片《羞羞的铁拳》十分搞笑，最后斩获了22亿多元人民币的票房。而2018年7月27日上映的《开心麻花》第四部影片《西红柿首富》更是狂收25.47亿票房，成为了《开心麻花》团队票房收入最高的一部影片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从今天开始，在接下来的4天时间之中，我们将分别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四部《开心麻花》团队的喜剧影片。那么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，我们先来跟您分享的就是这部2018年公映的影片《西红柿首富》。主角王多鱼处在人生低谷，意外地得到了一份对赌协议，只要他在一个月之内花光10亿现金，并且遵守苛刻的协议条件，就会得到一笔巨额遗产，后半生无忧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这部电影。 流行、时尚、电影院线说了算， 话题、谈资、电影票房说了算， 热门佳作、潮流新宠， 影展巨制，再铸辉煌，黄金强大。 故事发生在西红柿，长期混迹于丙级联赛的守门员王多鱼已经37岁了。没有事业，没有老婆，总想遇到自己的伯乐，将来能够出人头地，但却一直是郁郁不得志。他前两年踢球时咬了对方球员，被禁赛2年。这2年他甚至假扮女孩去踢女足，还当起了人体模特。禁赛被解除，他也勉强去了一支小球队大祥队，继续当他的守门员。苦尽甘来 AUV 球队的金老板似乎想挖他，王多鱼西装革履前来赴约，金老板却告诉他，自己叫他来并不是要签他，而是要让他踢假球。2天之后，大祥队与 AUV 队的比赛，希望守门员王多鱼让3个球，他愿意出价20万。失望之余的王多鱼言辞拒绝踢假球，身为守门员，他要守住球场的底线。然而最后比赛的结果却出人意料， AUV 以5-0完胜大祥队。恼羞成怒的大祥队教练认为王多鱼打假球，把他踢出了球队。 队里的好哥们庄强怕他想不开，找到颓废的王多余，准备去找教练求情。 多余，你也想开点，认为你踢假球的那就是社会上一小撮不懂球的人， 咱们球队上上下下都是非常信任你的，认为你就是能力不行。 你他妈到底想说啥？ 当年你踢我出头咬人被禁赛，这个恩情我记着，一会儿教练那儿你不用担心啊，有我面子在，他不可能该中你。 随后两个人来到训练场找到教练。 我们好聚好散，有时间回来看一看，教练也不是一个记仇的人。 教练，我发毒誓我绝对没有踢假球。 那些都不重要了噻，你踢没踢假球都对得起你这个结果。 那我也不想窝窝囊囊就这么走了，这时候没守门员了，你训练也不方便。 没有事，那不练得挺好的吗？ 王多余看向训练场，原来教练找了一条狗来替他守门。 教练过分了啊，王多余今天必须留下，他要是走我也不干。 一言为定，双击连门。 两个人生无可恋，在回来的路上却遇到了碰瓷儿的。两个人下车教训碰瓷儿的眼镜男，却被路过不明真相的女孩夏竹阻止。夏竹在街上大声指责，引来了围观群众。最终王多余和庄强被押到派出所关了起来。金老板替二人交了罚金，把人赎了出来，并且他根本不是什么球队老板，之前收买王多余打假球只是对他的一个考验。王多余被带到金老板的西红人寿大厦，光明信托基金会的殷先生和赖先生早已等着他。金老板告诉王多余，他爷爷的兄弟王耀宗，也就是他的二爷，是保险大亨，百亿身家，而王多余是他财产的唯一继承人，并且将他二爷生前的录像放给王多余看。 王多余，我是你二爷，没想到你竟然能混过我的第一个考验。当我知道你是我唯一继承人的时候，我他妈差不点就直接嗝屁了，你这个孙子，请大个老爷们舔着个脸去踢女足，我呸。老金给我抽他。 王多余还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老金真的就给了他一把。 遵从逝者遗愿，大小子。 听好喽，我要你在一个月之内花光10亿，如果你能够做得到，你就可以继承我300亿的遗产。 肯定有条件。 当然有条件。首先你必须在西红柿内合法地花光这笔钱，并且一个月之后不能剩下任何资产。第二，不可以赠送，不可以做慈善，每一笔钱都必须花在你自个儿身上。第三，你只可以雇佣不超过100个人，前提是必须接受他们提供的等价服务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买几幅名画把它给烧了，没用，因为第四条就是你不准毁坏任何有价值的东西，你不准哄抬物价超过市场价格的最高标准。最后，这个游戏你不准告诉任何人。怎么样，孙子，敢接受挑战吗？我很怀疑你的胆量，所以我在遗嘱上加了一条懦夫条款，你可以当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，拿1000万走人，或者你可以赌把大的300亿，但是如果挑战失败，1块钱都得不到。 王多鱼接受了挑战，金先生决定派专人负责管理这十个亿。王多鱼没想到这个人就是害他进局子的下竹，但王多鱼却同意让他管理这十个亿。为了实现这一个月内花光十亿的目标，他来到老东家大祥队的球场，对教练说要租下球队，还要和国内顶级俱乐部恒泰队打一场友谊赛。然后他又带着众人来到西红柿最高档的酒店，以一个月1000万的价格包下了整个酒店供球队吃住，并当着众人的面宣布自己要成立投资公司，还让毫无管理经验的庄强管理。夏竹并不知道王多鱼和二爷的约定条件，认为王多鱼穷人乍富，对他做的一切嗤之以鼻。王多鱼认为夏竹这么古板的人一定没人敢要，但夏竹说自己的男朋友就是西红柿杰出青年，而且是再多的金钱也收买不到的。这一天，夏竹向王多鱼汇报着近期的开销。 王先生，你租礼服的钱我已经帮你结算好了，投资公司的招标广告也已经登报了，另外恒泰队已经接受了你1000万比一场友谊赛的报价。 真的吗？ 我想你是不是应该慎重考虑一下。 不用考虑了，赶紧把钱给打过去。太好了，太值了。 还有，我实在不明白，你所有东西都是租的，这样没有一样会是属于你个人财产。 我得区别一把吧，集中火力干事业，把钱花在刀把上刀背上。 我还是需要提醒你一下，虽然你有10亿，但照你现在这样的花法，最多半年你就变回穷光蛋了。 半年？那么完犊子了吗？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就先走了，我男朋友来接我了。哦，对了，他最近在新鸿文化宫有2场售票演讲，主题是不能做金钱的奴隶，到时候我可以请你去听一听。 王总，外头有位六杰男先生来找夏竹小姐。 快请进来，我看看这小王力宏长啥样。 正巧夏竹的男友柳建南来接夏竹了。 这位是我跟你提过的王多鱼先生，这是我男朋友柳建南。 您好，王先生年轻有为。 哎呀，你们这才是郎才女貌呢，来喝一杯。 对不起，我不会喝酒。 我也不会，主要是贵。刚才听说要开演讲会了。 是，现在的人都太看重钱，我就是想传达一点正确的价值观。 票卖的好不好？ 不太理想，话题太高端，现在人心太浮躁。 没什么事的话我们就先走了。 等会儿我包一场，回头我让我员工全去看。 王先生，你忘了我刚跟你说半年的事。 另外一场我也包了。 来，干一杯。 你不是不喝酒？ 此情此景，知己难寻。 你演讲又不是为了赚钱。 我是为了给那些迷茫的人们讲解生命的真谛。我看王先生就很迷茫。 迷茫，特别迷茫。 看得出来，王先生是一个很有品味的人。哦，19世纪外国造的 piano， 好眼力，一眼就能看出不是国产。 刚才我路过您的院子，挺不错的，但是绿植种的不太考究。我之前在法国专门选修过庭院设计，纯属爱好。 哎呀，那太好了！我有个大胆的想法，院子我就交给你了。我除了付你采购绿植的钱之外，我还付你一个月的打理费，我按市场最高价给你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他是教育家，又不是园丁。再说你外面的院子是租的，种什么树啊？ 我就是纯属惜财，那就不愿意，那咱算。 为什么算？这么好的院子哪能就这么算了？再说育人和种树都是园丁，我这也不算改行啊。 好，那你好好做你的园丁，别再来找我了。 夏竹对男友很失望，转身离开了。 夏竹，明天早上我来上班，工具我那儿都齐。 就这样，柳建南接受了园林设计工作，并将这个园林主题命名为王总好。他趋炎附势的嘴脸让夏竹感到恶心。夏竹向柳建南提出分手， 而王多鱼为了实现一个月内花光10亿的目标，让庄强的投资公司买进所有下跌的夕阳产业股票，给各种奇葩的创意想法进行投资，花重金请来了拉菲特一起共进晚餐，钱就这样如流水一般的花了出去。王多鱼高兴坏了，这一天他把全城的烟花都买了进行庆贺，还把夏竹叫来一同欣赏。 演出圆满结束，没看够也没有办法，全城的烟花都让我包圆了。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？ 我祝你生日快乐，我祝你生日快乐，我祝 王多鱼，你是不是想泡我？ 这问题问得好，这问题问得我措手不及。你要说不想吧，气氛轰到这儿；可你要说想吧，那确实是刚想。 我们是不可能的，请不要喜欢我，我跟你是不同世界的人。但真的很谢谢你今天的烟花，真的很漂亮，很感动。以后我会一直把你当大叔叔，大哥哥的。所以别再花钱花心思在我身上了。 我就 你呀、钱那么多，省着点，要用在对的地方。谢谢你，别再花钱打水漂了。 夏竹的一句话点醒了王多鱼，追求夏竹也可以帮助他花大把的钱。没多久，大街小巷都充满了王多鱼追求夏竹的广告，夏竹成为了大明星，要遮遮掩掩的才能出门。夏竹想找王多鱼理论，路上竟然遇到先前碰瓷儿的眼镜男碰瓷儿自己坐的出租车。夏竹知道自己错怪了王多鱼，开始好奇王多鱼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，而在和他的不断接触之中，对王多鱼产生了好感。但很快整个事情翻转了，先期的股票不跌反升，王多鱼无意之间拯救了整个夕阳产业，那几项奇葩的创意竟然也挣了钱。离期限只有15天了，王多鱼再生一计，紧急召开了记者会。 大家好，我是王多鱼，一位大器晚成的富二代。最近我很痛苦，即便我每天都在拼命的花钱，没日没夜的挥霍，绞尽脑汁的去琢磨怎么去败家，但是我的钱呢，他们就像有繁殖能力一样，越花越多，越花越多，越花越多，他们把我整个人都给抽空了，只给我留下了一副英俊的皮囊。 太他妈气人了， 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20亿现金是多大一座山。 一个不劳而获的人，却能合理的拥有着你们一辈子都奋斗不来的财富，你们瞅我来气不？你说，瞅我来气不？ 不来气， 不可能！别憋着说心里话，来气不？ 来气！ 大点声，来不来气？ 来气！ 好极了，我讨不讨厌？ 讨厌！ 我烦不烦人？ 烦！ 我欠不欠揍？ 我他妈都想给你一棒！ 你们想不想让我王多鱼倾家荡产？好，现在你们的机会来了。 这一举措让整个城市都掀起了减肥热。光明信托基金会的殷先生和赖先生二人找到金老板理论，但金老板认为买保险也是商业行为，所以王多鱼不算犯规。赖殷二人为了能够得到这笔巨额托管资金，找到柳建南，告诉他王多鱼花钱是为了得到300亿的财产，柳建南和夏竹都是牺牲品。二人联合柳建南想要设下陷阱，让王多鱼犯规得不到财产。王多鱼因为脂肪险将20亿都花了出去，而球队也迎来了与恒泰队的友谊赛。恒泰的明星球员高然嚣张地对记者说，比赛恒泰的进球要达到2位数。恒泰在场上一直压着王多鱼的球队打，紧张观战的夏竹发现柳建南也在看台上。柳建南告诉他，王多鱼是想继承财产，利用他烧钱，而自己在做园林设计施工的时候，偷偷的已经做了一笔回扣。到时王多鱼犯规就又变成了穷光蛋。夏竹威胁要把事情告诉金老板，却被柳建南挟持。经过苦战，王多鱼和队友们没有让恒泰队踢进第10个球。王多鱼和队友们的顽强感动了看台上的球迷，也感动了对手。而此时王多鱼收到了一个视频，视频展示夏竹被人绑架，绑匪要王多鱼准备赎金1000万，不然就撕票。但是如果王多鱼交出赎金，他就会犯规，自己便拿不到遗产。在绑匪规定交钱时间的最后一刻，王多鱼还是拿着1000万赎金赶到了指定地点。 我不想看见你，你也不能杀我灭口，没道理。你把人放了，拿这些筹钱给我滚蛋。以后你妈了个巴子的，别让我看见你，我看见你一次我就不认识你一次。夏竹，我救你来了。你这个色马心啊，你知道我为你放弃了多少吗？以后你他妈不光生100个孩子，你他妈都对不起我你。 这时让王多鱼没想到的是，他居然听到了金老板的声音。原来这是二爷对他人性的最后考验。 恭喜过关。 柳建南在旁边被金老板收拾了一顿，但他也不由自主地发出了感慨。 祝贺王总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 什么意思 啊？金钱和人性之间做一个抉择，是你二爷留给你的终极考验，你通过了。来， 金老板命令手下又播放了一段二爷生前的录像。 畜生，我就知道你完不成考验。 对不起，放错了。哈哈哈，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，我就知道你没问题，因为我们一样的优秀。金钱没有吞噬你人性的光辉，你配得上我的遗产。孩子，祝你幸福。 王多鱼凭借着做人的良知，最终得到了300亿的巨额遗产，也收获了他和夏竹的爱情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。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有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在今天黄金强档单元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《西红柿首富》的故事。自《夏洛特烦恼》大获成功之后，作为导演兼编剧的闫飞和彭大魔反而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，直到2018年，他们才带着新作回归大荧幕。二人之所以间隔这么久才带着《西红柿首富》回归，是希望能够沉淀心态，精心打磨故事。